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标价钱的都不算贵，忍气吞声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钱钱钱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钱大家都不喊累，他都事业线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个。一起喝香槟玩亲亲，走到哪里我都算是贵宾，虽然我长得像郭贵宾，但讲到钱我只输给郭台铭。我是 ATM 前的 Superman， 数钱数到我打哈欠，银行看到我来他们会说 Damn，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Richard Man， 我的小发财快点跟我来，你怎么还在省钱大作战，头号战犯你还慢慢来，财神也走了你哭着说拜拜。你在望有人还在晃，整天晃来晃去就像是在观光，我以旁观者的立场讲，老子有钱就是比你强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标价钱的都不算贵，忍气吞声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钱钱钱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钱大家都不喊累，他都事业线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个。 不是嘴，我到底错在哪？ 只是最正的马子都是我在吧。地保太凶，我要你来我家，在家里也能迷路，我真的很瞎。钱的味道是最香，我从来不喷香水也香香，为了几个臭钱你还在嫌钱臭，每一天是梦夜，嫌钱不够用。能力越多责任越多，搞了半天还是比谁钱最多。我是钱阿飞，外号钱多多，以前我也和你一样两手空空。 Easy come easy go， 钱花光了再赚就有，就努力拼努力做，有钱不会只是在做梦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标价钱的都不算贵，忍气吞声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钱钱钱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钱大家都不喊累，他都事业线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个钱。 被你打败你别再打怪， 条条大路通罗马已经被你打开，宅男也可能变好宅男，别再抱怨了钱怎么玩转。 The one and only cash only， 发财的念头他五雷轰顶，开着我的发财车去攻顶，钱如雨下是多美的风景，亮晶晶都是 money， 管他新台人民币还是美金，买一台火箭我送你上彗星，只要你说富贵不浮云。别再假别再装，看到大把大把钞票你也会慌，钞票一张张好像有涨翅膀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标价钱的都不算贵，忍气吞声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钱钱钱。老子有钱当大爷，有钱大家都不喊累，他都事业线点点点，还不是为了那个。老子有钱钱钱钱，老子有钱钱。